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首先就同啲网友咧就讲声唔好意思先，因为其实就头先我哋嗰个网咧就好似有啲问题，咁所以就个 connection 就好似就有啲甩咳啦，系嘛？咁就另外一样嘢咧， 试咗好多次都搞唔掂， 要多谢网友嘅。就我哋上两个礼拜咧，就我哋自己做一集就讲到就系话咧，YouTube 啊。YouTube 的問題就其實他自己都廣告費呢受困，所以亦都被人打壓，所以呢那個落廣告落少好多，咁亦令到花生台呢即係財困咗一個月啦，其實都唔係太財困嘅，咁但係就即係我哋見到咁嘅危機啦咁樣，咁我 check 過就係上一個月呢其實亦都有啲網友呢就踴躍捐咗啲錢嘅，即係喺我哋嗰個 PayPal 嗰度，咁呢個要多謝啲網友嘅其實係，咁係啦，亦都多謝啲網友嘅支持啦，係咪我哋盡量都唔想煩到啲網友，我哋盡量都希望就係、即係自力更新啦，咁样即系唔好似阿郁敏啊，系嘛？喂，大佬，即系嗰啲因材失义，即系呢啲系最麻烦啦。讲真就， 唔系佢搞到烂晒啲筹款，大佬 系啊， 龙族化晒啊， 系啊， 污蔑晒我哋嗰个嘅本来好崇高嘅目标啊，大佬， 啊、 我哋都唔敢讲啊，净系都唔好意思讲啊，自己搞掂咪算啦，大佬。 系啦、 啊，不过上个月应该系蚀本嘅。 上一個月就唔一定嘅，咁因為其實有啲咩附圖啦，係咪咁亦都有即係我哋網頁亦都有廣告嘅，都有幾千蚊嘅，咁計計埋埋都即係唔係話太差嘅咁樣，咁就即係多謝啲網友關心啦，係咪咁就而家 YouTube 呢個情況就好返啲嘅，就回復返正常嘅，咁就anyway 啦，咁就有網友關心，即係亦都要多謝啲網友， 冇錯， 係啦，咁就係啦，土伯亦都翻咗嚟，大家唔需要擔心啦，係嘛？啊，咁但係雖然，但 係 D.O. 以為我做咩啊？頭先我冇問添。 嗱，其實嗱，唔係你三個禮拜，你嗰陣時你同我講咗兩個禮拜啫嘛，大佬啊，即係你突然間你多咗個禮拜，係嘛？即係唔知你出咩事啊嘛，大佬啊。咁啊，譚博嗰度咧，我哋喺個麥上面冇交代過嘅。咁譚博就話休息三個月。咁点解呢？ 声带有事。 係啦，声带有事。其实佢话休息之前呢都有网友呢就察觉到㗎啦，即係其实佢把声呢就越嚟越沙咁样。咁但係网友亦都唔需要话太过咩嘅。因为其实如果係网阿谭博嘅 fans 支持者，而家都仲可以睇到谭博嘅节目嘅。咁就因为我哋都有转载呢一个或者同呢一个自由亚洲电台就联播嘅节目，就係佢个无所不谈啦咁样。咁就因为嗰个节目呢就佢嗰个时间就短啲咁样。咁所以谭博呢就afford得到，係咪？咁起码喺健康上面呢就唔需要做一个咁大嘅 adjustment 咁样。咁变咗就如果大家係撑谭博嘅就踊跃听个节目，系啦，咁啊就系咁多啦。咁啊 ，anyway 啦，咁啊就我哋上一个，但系我哋上一个 session 就讲完六四啦，系嘛？其实嗱，讲真啦，即系讲多两句啦。其实讲真，即系有啲嘢咧，支联会即系好多人就想去改革或者去变求变咁样样。有啲嘢其实好难变嘅，即系譬如如果你话用爱国嚟做招来咧，用爱国去煽动啲人，即係其实係喂，即係关注大陆嘅状况，係咪支持中国嘅民主呢？呢、這个出发点係好难係令到即係香港嘅青少年呢或者后生仔呢係有感觉嘅。呢、這个係百分百呢嘅毒药嚟嘅，讲真。你係爱中国喎，讲到明喎，係咪即係呢一个係绝对係抗拒嘅。咁但 係。不过呢个係政治嘅位置上面。 啊 是 prudent 的， 咁但系咧， 即系政治嘅企位上边咧，系我冇位俾佢入， 系 即系唔好你唔好似你咁戆鸠啊，即系嗌港独啊， 本土等于港独啊、自决啊嗰啲位咧，你系俾人入晒嘅。 系啦，但系有一样嘢， 点解嗱？当年我同司徒华都有喺呢个问题上面有争辩过。唔系个个爱国噶嘛， 嗯， 系咪？爱国都唔等于爱党噶嘛？你咁样呢句金句嘅 model answer 系先老狗作出嚟噶嘛？几时有话过爱国等于爱共产党啊？ 嗯， 我爱土地，爱人民，爱河山得唔得噶，大哥？爱个语言，爱个文化得唔得噶，大哥？系嘛？关共产党乜嘢事啊？咁样，但系佢守呢个位咧，我哋争辩过咧，就系、是、你立于不败之地。 嗯， 你喺佢眼皮底下。去向呢个政权 say no 嘅时候，我纯粹从策略角度咋、 嗯， 所以我冇感觉嘅对呢样嘢，咩身份啊嗰啲，我完全冇感觉嘅，我根本冇当自己系咩人啦、 啊。确实啊，咁但系你讲呢样嘢，你都讲得通嘅，你叫策略。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当你自己去做嗰、那个你做一个组织，你做 marketing 嘅时候，你策略就当真嘢嚟做噶啦，系咪？咁即系讲真，即系你令到派传单嘅都好难做啊，确实系。 咁 系 嘛 ？emphasize 呢一个嘅 point 咯，呢个唔系我哋嘅 marketing 嘅其中一个嘅重点咯。 嗯， 唔系因为爱国先至去支联会参加支联会嘅活动，或者参加六四维园烛光嘅晚会噶，系你自己连带落去啫，我就冇噶。 唔系，我觉得系 表系我同支联会嗰啲部分头头，唔好话全部啦。喂，好多都唔咬言噶，大哥。 系系系，其实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比较危险嗰样嘢咧，就系、是、自从即系有咗呢个尖沙咀悼念六四之后咧，其实 今年冇啦， 今年冇啦，应该冇 收皮啦。 咁但系就我觉得嗰、那个思潮上面危险嗰样嘢，你唔讲爱国都冇问题。咁但系你即系其实你有多人就取而代之，就想用即系仇恨嚟取代呢样嘢啊嘛。 危险嘅呢个 系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嘅呢个系，即系尤其系喺族群上面咧，你系挑动到中国人嗰种情绪咧，即系大陆人嗰种即系国族主义嘅情绪咧，即系好简单嘅，佢哋 其实全世界嘅人 吓、 啊，即系我唔知呢啲人喺边度构造嘅咧、嗯，即系从社会科学客观去分析咧，都系其实几 nationalistic 嘅。喂，点解 Donald Trump 能够赢到选举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嘛，即真是本土主义啦，亦都是国族主义嘛。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 point, 你说对年轻人来讲，因为他痛恨共产党，所以他痛恨埋他管治之下的人民。这个 logic 是跳得太快了，我觉得。而你完全呢是不能够令到你有任何的推进，因为你两嘢就已经同佢旗下嗰班人咧，你想连结都冇得连结，系反晒面啊！屌大佬，本来你系有共同点嘅，就是因为我哋受佢嘅压迫，我哋一齐反抗。 嗯嗯嗯。 但系你连佢嗰个国族佢嘅身份你都唔认同嘅话，唔好话认同啦，尊重啫。喺我的角度系尊重嚟嘅啫，我理得你系边度啫？你都是四川啦、啊，定系还是呢个城？呢、這个广东啊，定系呢个维吾尔族啫？关我咩事啫？大家都系人啫，系嘛？系个祖先有少少唔同啫，即系上一代唔同啫，生长喺唔同嘅即系环境里边啫，有唔同嘅文化信仰啫，系咪？咁但系都喺嗰个共产党嘅管治范围嘅人，咁一齐去反抗，喂你就唔好 end 嚟嗰啲人啦、 啊。嗯。 即系你唔好 provoke 嗰啲人，令到佢哋好仇恨你嗰样嘢啦。That's why 你先至，我都个结论就话变咗呢个系我七百万人嘅责任啫嘛。屌， 咪摆喺我哋呢个氛围，你呢个讲法系啱嘅，但系放喺佢哋嘅嗰个环境底下，就未必系啱啊嘛。个原因就系话喺，因为即系如果你去喺香港大学或者你喺其他唔同嘅大学嗰度兜个圈嘅话，你系见到通街都系呢一啲简体字嘅传单屋啊， 系几讨厌嘅， 系啦，跟住系啦，一坐到去，例如 City 嘅 podium 咁样，喂，度度都净系听到普通话，呢个感觉就系、是、第一就雀巢鸠占，第二样嘢就系话，喂，嗰班咁嘅大陆学生，其实都系一班对我对于本地大学生而言，都系一班压迫者嚟噶嘛， 亦都系一班好强嘅竞争者。 系啊， 唔系我都觉得好讨厌嘅。嗰阵时候我仲有机会咧，每一年咧都去两三间。大学咧准备讲六四烛光晚会噶嘛，咁、有好多时例如话去岭南咁啊，即系惊迟到啦，因为你个好 Q 远噶嘛，想揸车去都揸成个钟咁 啊。你冇效啊，大佬真系。 喂， 就偏嘅。 你去到晴天，系冇乜边个唔讲普通话嘅，城大都系啦。 呀， 全部都是讲普通话人，我都觉得唉，眼系好唔舒服。 喂，久唔久仲有啲新聞咧，就係話誒佢即係例如佢要求個 Twitter 派呢個簡體字 notes 俾佢，即係你呢啲咁嘅嘢喺即係本地學生嗰度一傳開嘅話咧，就真係一個族群 難。唔緊要，你派俾佢嘅簡體字 notes。不過你派翻繁體嘅 looks 俾我咧， 即係派翻英文， 或者俾英文俾我。 No exceptional 嘅其實係， 係咪？咪淨係英文咪算咯？你咪豆你依家英文學大學嚟噶嘛，唔係中文大學嚟噶嘛。 嗯。 咁點解要人哋特登就你呢個族群派嗰啲？咪咁嗰啲係一件事還一件事啦，分拆開嚟處理啦，即係唔好將所有嘅問題撈埋一齊啦，你會跳樓㗎，屌大佬，係咪？喂，我都覺得好討厭。即係嗰俾人嘅成個 canteen 全部都係講普通話，我最怕就聽普通話家最怕講廣東話嘅大佬，連阿黃丹都笑我啦，黃君濤都唔知我噏乜啦，成日都咁。但係個問題，你都焗住一定要同呢啲人坐埋一台去對抗共產黨啫嘛，得個道理嘅咋，同我嗰陣時候撐曾俊華係即係不無意志嘅咋。 你認你是即係薯粉咧？ 我唔係，我呢、這個我呢個係策略啊！ 啊，又策略， 我係真策略派啊！屌嗰啲即係拆下變咗，即係上球上心嗰啲唔算啦，大佬。 你同尤清源係唔同嘅， 係嘛？尤清源隨時佢係 PR 嘅隊伍之一啦，大佬。 係嘛？即係可能係啊，呢、這個、就是、 顧問費可能收嗰啲啦，屌！我講嘅咋嚇，屌！我估嘅咋，亂咁估，亂咁估嘅咋，屌！ 唉，咁啊就 翻返嚟香港啦， 翻返嚟唔系都系香港，不嬲都系香港噶啦，咁样。咁你头先亦都有啲网友就话啦，唉，即系仇恨都唔中，就仇恨都未算最大镬啊，最大镬就系冷漠啊，咁样。咁冷漠就系再上嘅就系犬儒啦，犬儒就系其实一种失败主义啦，你开始接受失败主义啦。 喂，头先嗰访问嗰个中大同埋港大嗰两个学生咧，咪就系犬儒 啊。 其实他们提供不到任何答案给我们。 是没有的。 他不断在 challenge 的就玩着文字游戏的就玩着语言艺术的就但其实他是没有任何逻辑、就是 A 加 B 等于 C, 所以 C 减 B 等于 A,、他是找不到这些东西出来的。简单来讲就是他的 formula 是不清不楚的。 就是 derive 不到这个 formula 给你啦。 他完全 prove 不到甚至乎 disprove 不到。prove 又 prove 唔到 ，disprove 又 disprove 唔到佢自己嘅 theory 係正確嘅，嗰班人係，咁你先至大鑊啊！因為嗰樣嘢又唔可以引證佢係啱，又唔可以引證佢係錯嘅話咧，其實係錯嘅嘢嚟嘅，大佬，嗰嘢根本就唔應該攞嚟討論嘅，亦都不值得即係一曬嘅，大哥。但係呢僆仔就全部攞曬嚟當金句，你都唔加拎，係嘛？ 嗯，咁好啦，就其实呢、這个我觉得呢就亦都系好似同阿李国能讲嗰啲嘢啦，又好似有少少隐约嘅，即系又似是，即系又好似有少少相似，但又完全唔相似。 终审法院嘅大法官 系啦，嗱呢、這个系咪喺董建华时代啊？ 啱， 阿老董时代都 第一届啊，其实1997年啊，早12、13年嘅终审法院大法官， 其实老董时代咧，即系其实你讲呢廿年啦，你回归廿年咧，其实你见到香港越嚟越烂啦，其实首先最即系变得太快嘅，变得最大嘅，就系其实你睇翻嗰个所谓管治团队啊，你相对于董建华时代嚟讲咧，你今时今日嘅团队咧，真系即系垃圾到震，系嘛？你会有陈茂波呢啲人走去做财政司，系嘛？咁你即系你显然以前就唔会啦，系嘛？即系你你衰极啊！即系其实董啊，其实曾荫权其实算系渣噶啦。你相對於佢自己嘅一啲即係呢啲 當年嗰啲好多精英，大佬， 即係喂郭伯偉啊嗰啲啊嘛嘛， 唔係我講緊，就算董建華年代， 董建華年代啊，咁嗰陣時 肥龍都做過啦，湯奇志嗰啲做過啦， 湯奇志唔係嘅，係港交所， 黎慶玲都做過啦， 啊，如果 肥胖 係啦，阿董建華時代嗰個咧就係叫梁錦祥，唔係梁錦松，梁錦松係啦， 後尾換啫，係後尾換梁錦松啫。 啊，咁样咁嗰阵时佢系梁锦松啦，叫做系，咁即系喂，起码都叫做系见得下人嘅。咁 嗰啲系港英年代嘅精英， 系啦，港英年代嘅精英， 再拣翻去嘅时候咧，大部分都肯留低。 系啦， 即亦都要证明俾全世界人睇吓、啊，即系呢个一国两制咧，即系老共系即系有诚意去做嘅，系嘛？咁所以李国能呢啲，咁李国能其实又唔系话好咩嘅，其实得，即系你李国能咧，佢之后其实你叫有黄仁龙咧，其实仲开明啲添，系嘛？即系喂，佢净坐过去维园噶嘛？呢条友系嘛？ 唔系咁，佢系律政司啫，又唔系终审法院大法官。 系咁啊，咁都系，咁都系，咁啊。李国能啦，咁最近就接受咗呢个明报嘅专访啦，就话啦，啊，即系你见到，而家咁嘅情况系嘛，又 DQ 又剩啊，又成日都释法啊，咁样样，咁佢又劝喻香港人要用宁静嘅心去接受暂时唔能够改变嘅事，而且要有信心同埋勇气去改变能够改变嘅事。 咁咩系能够改变，咩系唔能够改变先？ 其实好圆啊，佢讲呢啲嘢 吓， 好圆啊呢啲。 咁宗教语言嘅大哥。吓、啊，宁静嘅心， 咪即系避开紧某啲敏感嘅问题咯。 咪最初我睇落去，你咁样 generalize 法，即系咁样去即系一般化法咧、 嗯， 我都觉得 OK 嘅。即系有啲嘢明知系喐唔到嘅，咁啊净系唔喐住啊，大哥，系、嗯、咪？有即系你有十个问题摆喺你自己面前，咁你唔系一日可以解决晒十个问题，咁啊，梗系先易后难啦，大哥，系、 嗯、 嘛？我最叻就答人嘅答案，喂，先易后难得唔得，大哥？系嘛，做咗啲先啦，加强自己嘅信心啦，一来就系嘛，即系操熟咗自己，等有好啲嘅习惯先啦，梗系先易后难啦。我哋考试都系噶啦，我唔知道你两个系唔系啊？我梗系读咗自己熟嗰啲先噶啦，答都答题目。以前我僆仔嘅时候，阿 Sir 都教啦，答自己识咗一条先噶嘛， 嗯， 建立咗自己嘅信心啊，打到个底先啊嘛，你冇理由答条难嘅先噶。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唔明佢点样定义一啲。是不能够改变到的东西。我觉得他的隐喻是什么呢？例如港独、 嗯、 例如即是不要再搞一国两制了，例如搞自决那些东西。我觉得他是隐喻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立他的时候都有些道理的。 就是你的gut feeling就是这样。 我的gut feeling就是这样，都有少少道理的，有些东西都 settle 不到的，不要 settle 住啦。 那你越来越多 settle 不到的东西的。 但是因为你就算你 settle 到那些东西，是令到你更大镬嘛？本土派俾我哋最大所有香港人嘅教训就系呢样嘢嘛？你踩紧禁忌嘅时候，系令到我更大镬啊嘛？佢越踩越埋啊嘛，俾位佢入啊嘛，俾藉口佢喐你啊嘛。 系啦，唔系，其实你讲翻即系等于嗱，你呢一佢今次明报同佢嗰个专访亦都讲咗一国两制啊呢咁嘅嘢啦。咁其实头先我哋都睇过，就系话中大个学生会会长就话：我、哦、哋可唔可以唔用一国两制嘅框架啊，再对待呢个六四嘅观点啊呢咁嘅嘢？即系有时呢啲嘢咧，唔系话你可以拣唔拣，其实呢个唔系你嘅自由选择嚟噶。其实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嘅话，本身就可以自决啦。正正就系唔可以自决，你先至要讲自决啫嘛，系咪？ 同埋唔好成日谈埋一啲咧， 吓 虚无缥缈， 吓 嗰样嘢唔系好实在嘅， 吓 即系老共嘅宣传伎俩嚟嘅， 吓 一国两制系，你咪当佢唔存在咯， 嗯， 你自己当佢唔存在得噶啦，我只系讲顾紧身边嘅人民嘅生活嘅问题。包括我哋嘅退休嘅问题，包括我哋嘅医疗嘅问题，包括我能唔能够选我哋嘅特首嘅问题，包括我哋特区政府嘅管治嘅问题，系咪廉洁嘅问题？喂，咁我哋呢啲嘢咪实质啲咯，唔好讲啲咁虚无缥缈、咁捻远嘅嘢啦，高大空嗰啲嘢啦，嗰啲系我哋我僆仔嘅时候写论文嘅嘢嚟嘅啫。 嗱，即系呢啲嘢咧，如果你同阿何俊仁讲啊、阿仁哥嗰啲讲啦，佢就同你讲就系话，其实咧，你香港而家今时今日有嘅嘢咧，其实都系因为一国两制咁样样。一国两制咧，即系其实呢样嘢咧都要坚持嘅。如果你唔坚持嘅话，你别无他选，系嘛？ 仲死，即系个意思系。 嗱，其实确实系咪咁样样咧？你要问心啦呢样嘢。即系如果我哋唔讲一国两制嘅话，咁我哋系咪真系讲自决就会有自决咧？即系如果你讲自决或者讲独立嘅话，你就会有独立咧。 我觉得咁、 啊、 我前两日先同一个即系关心民主嘅朋友，即系虚隐其名啦， 系 啦，就系讨论紧呢个问题。我话可以有人有自决，小部分港独就唔好搞啦。但系咧，亦都可以有大部分嘅人咧，系话要捍卫呢个一国两制呢个框架，系要你 keep 呢个 promise。点解咧？其实你真系呢个真系坚系左右翼嘅夹击嘅。喂，如果就算 泛民嘅主流温和嘅民主派去同老共讲数嘅时候，嗱，你唔 back down 嘅话，就去晒嗰度噶啦，就去晒嗰度噶啦。甚至乎啊，如果真系有良性互动嘅话，港独派、自决派同埋泛民主流捍卫一国两制嘅，你扣佢民主回归都好啦，系咪？其实可以有协作噶嘛。 嗯， 因为你系面对中共政权嘅一个反对派嘅阵营嘅时候，其实你有需要左右同佢夹击噶嘛，佢都夹击你啦，点解你唔夹击佢咧？我觉得呢个问题上系要开放少少，但系就唔好似青年新政咁搞法，搞到自己万劫不复，搞到呢个变成踢波，搞到咧今年成个本土派咧喺六四问题上边咧系失语。是吗？本来他们很威的嘛，趾高气扬的嘛，在那里是这样讲的，现在都屌咁样全部都弯撚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完全冇晒道理的，不过你要小心去调节和控制咯。因为为什么你是会玩出火的，玩一下。所以我说我第一个 gut feeling, 看下去你讲那样又有些道理的，啲老屎忽又真是。喂，老实讲他都是一国两制的受害者来的。如果你有记忆的话，98年的第一单人大释法就是李国能判港人内地所生的子女是享有居留权，香港他输晒民意的李国能，但是条法例写得很清楚的嘛，父母一方的子女如果是香港的居民的话，他的仔女都是能够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即如果住满七年当然要，是不是？他是第一个首当其冲被爷一巴打过去的人的，他是受害者的。 嗯， 他当年判完之后阿爷先释法仲撚大祸，因为根据基本法的讲法是怎样的释法，是判之前终审法院是主动问人大常委会，如果那样东西是涉及国防外交的或者是中央的事务的，我找你去解释给我听究竟应该是个法律是怎样理解。如果我解释不到，如果我解释到自己解释还有涉及国防外交的而不是涉及本土的问题的，还有已经判完了，判完是没得翻转头的，全世界那里还是终审啊，大佬，所以他是一个受害者来的，他是一锤被阿爷揼下去的，是不喜欢李国能的阿爷。发觉呢个一即系原来呢个香港个法院，所以嗰阵时候文汇报嘅大公咪系咁闹嗰啲咩大假法啊嗰啲咪鬼佬咯，成日闹噶嘛，就系李国能搞出嚟噶，佢又冇走去问阿爷释法啊，大哥，喂，同埋嗰阵时候你政府作为呢一个嘅辩护嘅一方，佢都冇提啊，佢都冇提请人大释法啊，如果佢挑战呢样嘢咧，都仲有道理。 嗯， 你终审法院 ban 佢，你都当然都有道理，但系连代表政府嘅方反对所有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嘅居留权嘅，都冇话去人大释法，但系佢判完佢先一巴打落嚟。当然而家李国能就避开咗呢个问题，佢就话咧系未判之前你释法系唔啱啊嘛，佢嘅讲法系嘛？佢道理喺边度咧？佢意思就系话，喂，我。例如 DQ 梁油案，我哋等佢判完先讲。喂，但系无论你判之前同判完，都系好大镬嘅一样嘢嚟噶。喂，全世界任何一个司法独立嘅地方，咩叫司法独立？就系不受政治干预啊嘛，不受民意嘅干预啊嘛。正如当年佢喺港人内地所生之，老实讲，我都不傻啊。听完嗰阵时候，佢话咩百几万人涌嚟啊嘛。我都担心咩教育啊、医疗啊、房屋啊、福利，屌点完全冇嘅，都系搵笨柒嘅，系咪？陈方安生落柯打噶嘛，叫各政府部门啊嘛，攞个最大嘅数字啊嘛，要负担几多啊嘛，所以李国能系大镬噶嗰阵时候，佢而家讲翻呢番说话嘅时候，我觉得佢系讲咗一半，一半就系个道理就系话，无论你事前事后 都是很大的一件事來的，對香港法治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來的。你不要被叫法庭判了，你叫得法庭判的大佬，那個不是中國的法庭嘛， 嗯， 不是三權合作的嘛，大哥。現在你敢被他這樣搞，現在香港識了幾多鑊？四五鑊 了。四五鑊了。咁佢都話可以話好少嘅，係咪？喂，五年識一次，係算好尊重你㗎啦。 你又諗返轉頭，四 特首任期又識過一次，雙普選又識過一次，最近呢個宣誓又識過一次，跟住呢個邊個啊？嗰單居留權嗰單嘢又識過一次，最少四鑊啦，我記憶裏面 唯一得一次呢係終審法院主動要求嘅，就係呢個剛果政府追中國銀行訴。 記得啦，這個是最有道理的釋法。 是啦，咁嗰個因為是 外交 外交外交嗰個刑事豁免權嘅嗰樣嘢係啊，即係咁，所以嗰樣嘢就唔會話有咩出聲嘅。咁但係你去到 DQ 嗰樣嘢，其實你係干預成個立法會嘛。即係所以佢點解咁三番四次要講嚇、啊？即係香港係冇三權分立嘅，亦都唔存在於互相制衡呢啲乜嘢係嘛？亦都唔甚至乎唔係分權，即係等於係即係阿張德江而家所講嘅嘢啫嘛。系嘛？其实变紧噶啦，其实系你成个一国两制系变紧噶啦，已经变形走样噶啦。呢、這个系冇得抵赖嘅呢样嘢。 不过如果我系明报嘅记者，第二个问题，除咗你定义即系乜嘢系唔可以改变之外啦，我估到你咩唔可以改变咧？咁咩可以改变咧？喺而家咁嘅政治环境里边，阿李生，我想请教下你。咁而家香港有邊啲嘢我哋可以改變？ 唔係佢講 改變到 啊！佢講一樣嘢就係話有咩能力改變，即係你要做一啲，即係總之你能力範圍可以做到嘅嘢，一定要做。即係如果我係樂觀啲去睇，就係咁樣睇啦。 但 係 例如咧，唔係即係例如咧，以你嘅高見，認為乜嘢係我哋而家能夠改變到咧？尤其是俾咗六八九遊輪咗嗰五年之後， 嗯。其實 我真的對自己越來越有懷疑，我不知道年紀大了老了屎忽了，還是 什麼事，他是不是支持抗爭先，即坦白說，即 你抗爭他自己都要想的，其實很多抗爭派自己都要想的，其實是即如果你說長毛即人力啊、社計啊那種抗爭模式，其實你現在你看回即所謂本土派來說，即為什麼成日說行禮如儀，喜歡吃花生那些人呢就喜歡說行禮如儀，因為其實你就是永遠想坐享其成那些人來的， 嗯， 系嘛？ 因为唔需要自己付出嘛。 喂，你大家都唔系公权力，我做嗰样嘢你都可以做，系嘛？我行礼如仪嘅时候，你咪俾啲心意咯，系嘛？ 你有冇啲好桥出嚟？ 系咯，咁样啫嘛。咁但系嗱，其实讲真啦，如果你系讲抗争嚟讲咧，即系讲翻抗争嗰样嘢，神社咧，其实讲真已经去到尽头咧，就系讲拉布。因为你而家见到梁君彦佢上咗任之后咧，佢够系够又拉，柒又拉嘅，即系够又剪，柒又剪嘅。冇即系冇嘢系唔捻剪得嘅，其实系系嘛，即系呢个乜嘢？即系佢亦都即系讲真嗱，你以前抗争之所以成功，其实系唔系要依赖，系咪要仰赖一个比较理性嘅曾玉成咧？当呢个曾玉成唔再理性嘅时候，咁你系咪已经冇桥咧？ 当主席唔再理性嘅时候， 系啦，你系咪已经冇桥咧？嗱，其实讲真， 真系冇桥噶。 嗱，呢一个 你谂下，即系头先你描述紧，即系用梁君彦开始讲， 系 其实你过去嗰五年里边。其实我哋真系冇乜桥嘅，好似我哋已经耗尽晒所有嘅方法啦。 系啊， 系咪？喂，咁人生就系咁噶啦，唔好讲话呢个社会，唔好讲话呢个制度，系咪？我哋咁多个局限嘅条件，唯一嗰啲有七百万人，以呢个建制派为呢一个嘅主导嘅香港嘅政府嘅运作同埋管治，背后有一个。即系管治十三亿人民嘅专制独裁嘅共产党喺度，喂，其实我哋嘅局限条件啊，真系冇乜位可以走噶啦，所以我真系想请教李生就呢样嘢啊，即系我认同佢呢、這个即系established fact 啊， 其实佢好多嘢都阿妈 个前提啊，但系问题就系我真系唔知道仲有咩可以喐得到啊，我又喐唔到全民退休保障，嗯、我连反个国民教育都反得唔彻底。跟住而家又再搞嗰個咩 TSA 定咩 BCA 嗰啲咁嘅嘢。 其實你問到底咧，你要問一樣嘢，究竟香港係咪仲屬於仲係屬於香港人嘅咧？ 喂，嗰、那個 social mobility， 喂你嗰、那個堅尼係數之後越嚟越高、 啊、 新聞自由咧， 最難嘅生活嘅城市變成係即係生活成本最高嘅地方，新聞自由係咁跌落去。 喂，我真系想问啊，我真心问过，我唔系玩交啊，我仲可以改变到啲乜嘢开始？ 嗯， 即系我可能我即系真系年纪大咗，或者真系老屎忽咗咧，而实际上面对呢五年嘅游轮咧，系好痛心，同埋好无力啊。 嗯、 所以我有时 share 到即系本土派佢背后嗰种情绪，就觉得乜都改变唔到。 嗯。 咁但系乜都改变唔到嘅人，唔系代表你喺度发晦气啊嘛，你喺度讲反话啊嘛，你喺度倒米啊嘛，你玩拆大台啊嘛，自己咪行紧开咯，出小巨声当帮忙啦，系咪？我唔会呼吁人哋唔捻好嘅六四噶嘛，因为明知唔捻得，唔会呼吁人哋即系叫人哋唔好再争取双普选，明知唔捻得。呢、這个世界大捻把嘢唔捻得啦，咁点啊？跳捻咗楼死咗佢啊？唔得，俾机会人其他人做，唔得，俾少少耐性，大家组织起嚟，再谂办法点样做，而唔系喺度玩呢个发火嘅。所以嗱，某程度上，你个人要答我问题啊，我真系如果要话要佢话俾大家啲 tips 啊，咩可以改变？ 其实我觉得佢自己都答唔到啦。 我觉得佢都好灰， 佢都好灰噶，其实 佢真系好灰。喂，大友，佢系大家族嘅成员，李家、 李佩才家族， 系咪德高望重啊？香港，佢嘅能力又强，真系叻仔嘅精英中嘅精英，讲英文好过讲广东话嗰啲人，叻到问，都俾阿爷咁去玩佢。 你又谂下佢家族成员李国章，堂堂大学校长，而家变咗做共产党傀儡。 咁喺个家族里边，即系总有夫子嘅树大， 唔系即系讲紧嘅系嗰个家族里边嘅堕落啊！你由李国章嗰度睇到， 唔系所以呢个先系李国能令到大家即系最担忧嘅地方咯。即系一个名门望族喺港英年代已经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咁上下嘅人吓，即系上等人嘅上等人，俾阿爷咁玩你一镬。本来是借他来过桥，因为呢起码貌似这个一国两制是公正的嘛，觉得这个一国两制是可靠的嘛，是吧？有他在 defend 香港的法治制度嘛，作为一国两制的橱窗的最好的示范单位，是吧？屌你个能系，是吧？被人玩几镬，玩到暗春咁样，跟住而家仲告诫我哋，我唔知嗰句系真话、真心话，定系还是系即系咩啦？我又信佢，唔需要去即系擦爷鞋嘅人。 绝对不需要啦， 亦都是令大家一个好好的策略思考的方法嚟，我觉得 系 俾我哋有啲警醒 嘅。其实我或者我都劝佢一句啦，系嘛，即系你作为即系你自己都无所求啦，系嘛，即系我唔知道佢自己啲仔女系嘛有冇移民啊，定系仲要香港揾食啊、发展啊咁样，所以仲要即系睇下爷面色系嘛， 都唔使。 如果唔系嘅话，其实讲真，如果以你嘅身份，你讲一啲。即系其实真系纯粹以良心出发嘅嘢，是其是，非其非。不过我觉得呢样嘢对于佢嚟讲都适用于佢嘅，反求诸己啊，好冇？即系嗱，其实讲真，你而家都退咗休咯，你无所求噶啦，好多嘢都。 所以佢讲 DQ 粮油嗰单嘢咧，都有少少道理。 你点解你唔再讲？ 都刺老共一下噶， 啊， 都督佢一嘢噶，系咪？即系我，所以我先 respect 佢呢个人咯。即係覺得佢應該係講真心話嘅人，亦都冇需要利益嘅瓜葛啦，亦都唔覺得佢需要擦鞋嘅人啦。個家族咁撚有錢， 其實佢已經 warn 咗好耐㗎啦。其實佢三四年前咧，佢已經講過，就係話佢有預見到，即係其實香港嚟緊會有一個大風暴。其實係即係尤其喺法治上面，係嘛，司法獨立上面。咁 佢都有提過㗎， 係佢提過。 例如話呢一個嘅司法覆核嗰樣嘢，佢有講過，喂大佬，你呢根本係政治問題。理论上是不应该拎上来法庭的嘛，大哥。你下下找个法庭来make a judgment， 究竟那个是不是有即是政府的 abuse of power， 或者是不根据个法律去做事。其实很多根本就不关事的。 那个财富做很多的，如果你有看一些 database 的话。 我知道，但他是试这样是抗争的方法而已。是不是不是下下都想住是透过那里来寻求公道啦，或最低工资。他那时候都打过啦，即是司法复核啊，冚家拎死啲公职的政策嚟噶嘛，大佬领换我都搞过啦，都是一个公共政策嚟噶嘛，应该是一个政治辩论嚟噶嘛，应该行政 行政嘅決定，再加人民嘅授權嘅立法會去通過噶嘛？點會靠個司法機構去搞嘅啫？點會嚟啫？公共政策。 唔係你講嘅策略就係話你唔拎上去嗰度唔變成法庭新聞。 其實我更加希望咧，其實佢回應下呢個郭文貴事件嘅，因為其實郭文貴咧，其實佢搞到香港啲資產咧，都俾香港嘅公安系統啊去充公喎。佢話佢講到咁樣樣喎，其實講真，即係如果阿李國嗱。佢回應嘅話，你回應埋呢啲嘢，喂，其實講真，喂，你私有產權呢啲嘢，叫香港嘅核心， 唔係佢太 general 去講啲嘢， 係好 general 咯， 太 general。 咁而你佢可能覺得，喂，郭文貴呢個友講嗰啲嘢都未必可信咁樣樣。 佢你只係 specific specify 咗一單， 嚇， 係咪？你應該係逐單明報記者係追佢。 屌你老味， 唔係啊，我係明報，唔係啊，我係李國能，我好簡單嘅答得，我任內冇呢咁嘅事， 嗯， 就係咁簡單。 咁你就唔好讲人哋点样展望未来啦。咁你而家佢讲嗰样嘢， 我咁讲嘅话，第一样嘢你真系滴水不漏啊嘛。第二样嘢亦都唔评论我后面嗰班人应该点做啊嘛。 就系佢已经有勇气噶啦，以佢咁嘅身份，以佢咁嘅地位， 其实 做过啲咁嘅位置。喂，老实讲， 佢尝试 我哋睇完、啊、都一半同一半同意。 佢其中佢讲个谏言嘅，就系、是、话其实中央你唔好对呢啲即系叫做系即係其實講真，佢都話佢都講嗰樣嘢，就係、 是、反對釋法。 香港人係對釋法咧係非常之負面嘅睇法，係啦呢樣嘢。其實佢都要講人話啦，叫講人話啦。 佢話代表佢係捍衞法治啊嘛。 係啊， 因為我反對你釋法啊嘛。其實我係捍衞法治，我係認同緊你嘅一國兩制啊。佢意思即、就、係、是、背後個潛台詞。 即係或者咁講啦，即係。又你名言话真系策略嚟嘅啫，我都想一国两制成功嘅，系嘛？ 嗯。 咁如果唔系一国两制，你仲想点咧？系嘛？ 我都希望可以好啲。 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